谢谢你。对，如果你刚好现在刚刚打开收音机，或者是进入到了闯入到了花椒的某一个页面，然后在疑惑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的话，接下来我将为你解答。十点答录机每周一到周日的晚上十点到十一点钟都会准时和你相伴。周一到周五呢是男性观点，是一个帅气的男生周准来为大家带来好听的音乐，还有非常有磁性的抚慰的声音。那到了周六日的晚上十点钟到十一点钟，就是我杰克堂来和大家一起，有的时候是讲一个故事，有的时候是和三两小伙伴一起探讨某一个人生哲学的话题，也有可能像今天一样我们聊的是完美陌生人。完美陌生人就是临时起意，或者说在这个周末想到和大家聊的一个内容。其实有在仔细的想到底要不要聊这个话题，因为其实还挺大挺难的，甚至于我都没有一个自己确切的答案，但是只是想把它放到这里和大家一起来探讨。起因就是一个电影，这部电影就叫《完美陌生人》。不知道多少人看过这部电影了，当然大家可以随时和我来交流。接下来我就要说到交流方式了，对，一会儿再说主题哈，因为交流方式很重要，万一我们接下来的主题或者聊天的内容让你非常有参与感，非常有想要参与的欲望的话，那么你随时都可以和我们留言。参与的方式也很简单，有几种，比如说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噔噔，关爱青年计划，在上面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也可以看到直播间的现场的状态。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呢，你可以在花椒上面搜索十点答录机，在十点答录机上面找到我们，就可以看到直播间的现场。现在已经有很多的朋友进入到了十点答录机，比如新月如勾月，还有凌乱小白、意义石、Benny、好男儿都寂寞等等等等，看到你们已经驾到直播间，还有来去之间等等，欢迎你们来到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好，还有对对对，如果大家觉得有一些私密的话不想通过刚才收到的公众平台展示的话，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一块儿杰克堂，块儿花烟碎记得是六个字，在上面可以给我留言或者私信，我都会看到一一回复的。或者如果你想不仅仅在周六日的时候有人陪伴不寂寞，而是能够进入到一个温暖的大家庭的话，欢迎大家来进入我们十点答录机的直播群，扫一扫现在你们看到的屏幕上的上方的这个二维码，然后注明十点答录机，就可以成为十点答录机后援团的一员，我和周准都会在里边恭候大家。好了，说完所有的方式，接下来我们回归到正题。正题，完美陌生人，这是部电影，现在正在院线上映，所以呢，选择这个话题难度有以下几种。一个是我需要想一想怎么在不剧透的情况下，然后还能对这个电影当中所要引申的话题进行一个讨论。那另外一个难点就是这个话题本身就很难，生活当中总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难题和困境，有的时候当你还没有遇到的时候，如果能把他们再预演一遍，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找到你的方式，甚至于你的价值观等等等等，其实都会在这个当中体现出来。怎么样，听我这么说有没有一点好奇了？如果成功的勾起你的好奇心的话，那我们就先稍安勿躁，听首歌。第一首歌，一万个不回头的方法，来自魏如萱。对，当面对某一些困境的时候，我们事先想出一些应对措施、解决方案和自己可能要去生发的部分，也许是个好主意。 安了吧。那些礼物现在都是义务，都是疙瘩，不要再把问题扫到地毯下，不要先设限再画吧。终点是一个人爱一个才会认打，该怎样就怎样，其实谁都知道吧。一万个不回头的方法，我不能就这样被打发，世界比现实大，我不能双手一摊说 一万个不回头的方法，来自魏如萱。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大陆机。在那个军鼓，对，在中间有一段是有军鼓的那种行进感的，就好像是甩甩头，头也不回的大步走开。一万种不回头的方法，你总可以找到。如果你决意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是有一万个理由，一万种方法去做到的。但是当你犹豫不决，或者和你自己本来的想象有所冲突的时候，你是否还可以痛快地做这个决定呢？这就是完美陌生人想要和你讨论的。完美陌生人，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因为一部电影引发的讨论。在花椒上面看到小米冲 上来就发了两个哭的表情，怎么了？需要安慰吗？为什么不是笑笑的说一声晚上好呢？啊，还是说关于完美陌生人，你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吗？希望你可以把这个悬念进行下去。也欢迎一下我爱吃汤圆、怕黑的巧克力、ET、许仙 NG 等等，大家来到十点打卤机的直播间。我们今天聊完美陌生人。刚才说了半天，完美陌生人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呢？我不会告诉你它的对故事的结果，但是我们可以小小的开个头，因为其实哪怕只是开个头，我想已经足够引起你的兴趣了。因为当我看到开头的时候，我就预感将有一出好戏上演。故事是这个样子的，在一个和平常一样的晚上，这个晚上又和平常有那么一点点的不一样，因为这是一个月食之夜。有三对夫妇，他们相约去其中一对夫妇家做客，还有另外一个他们的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呢据说会把他的新女友一起带过来。于是整个电影从聚会的开始前开始，然后一直到大家聚齐了，坐在了餐桌上，一共七个人，因为那个本来说要带女友来的那个朋友没有把女友带过来，对。于是这七个人坐在餐桌上一起开始吃饭聊天，和往常一样，对，一看就是他们都是老朋友了。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个女心理学家搞事情，是其中一个太太。他们由某一个话题聊起来，然后紧接着要开始一个非常残忍的游戏。这个游戏就是所有人都要把手机拿出来放到餐桌上，接下来在整场晚餐的时间里，所有的信息要被公开，所有的电话要按免提，也就是说大家完全没有了秘密，所有手机当中黑匣子当中承载的那些秘密的部分全部都被抹杀了。好，我说到这儿是不是有兴趣？好戏就要上演的预感是不是马上就有了呢？对，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我当然不会告诉你，因为如果说到这里已经勾起了你想去看电影的欲望，哎呀天哪，这个电影的票房是不是应该给我们，对，是不是稍微贡献了一点点呢？当然有点自恋的说法，但是我觉得这部电影的立意本身就是很有意思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从这顿晚餐开始。如果是你，你会玩这个游戏吗？第一个问题，如果是你，你会玩这个游戏吗？一，会；二，不会。我希望看到你们的双手。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打卤机，我是杰克堂。让我们听一首歌，然后我想听到你的答案。那就听吧，来自方大同。谢谢彩云之月还有办事处关注的主播。 有太多话要说，我说过一言难尽，也不要太啰嗦，我还有一台钢琴，它让我打破沉默，听来不太安静。就算有多少烦恼缠绕，我也只要抱着吉他的小蛮腰，一百斤的闪耀再没烦恼把我难倒。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定要现在就要音乐再引导，有什么大不了，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黑眼曲线歌声蔓延，我用音乐来参见。再不听一遍，听每一个乐器跟我写出一段感情，每一个节奏替我画出一种丹青， 每一个音符伴我谱出一场幻境，让我安心。你音乐突破了时间空间，它会重现最思念的一张容颜，或是让人暗恋再也不会梦见梦魇。天路天道，将这个旋律心如心跳，再不能偏于云路云道，现在这样一眼再看到你什么都没有，慢慢变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巨蟹歌声暗夜，不用音乐来再见，这只有一个理由，我屏着呼吸好几口，好好去享受这一点伤手，黑白渐渐演奏，是你在我肩膀作用，没有人能够作用这宇宙。进入进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现在这样音乐在萦绕，你什么都不了，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巨蟹歌声蔓延，我用 看到有朋友陆续进入直播间之后，我决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再问一下我们刚才的问题，因为只有一个人回应了。我简化一下，如果要玩一个游戏，就是你手机当中的所有的信息和电话在某一个时间段之内和你的朋友们要公开分享，你是否敢玩和愿意玩这个游戏呢？如果愿意的话请按一，请打一，如果不愿意的话请打二。刚才有人打了一，勇士啊！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十点大陆机，我是杰克堂。好，又一位勇士出现了。Moon 的男人也是一哎，就是大家都敢玩以及愿意玩这个游戏是吗？但是我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漏下的。好，当然我们的统计应该是比较不完全的，对，因为有很多人可能只是愿意想看看热闹，看看其他人怎么说，而不愿意参与话题。还有的呢，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有可能那些选二的人不敢在这里把二打出来。我想说说我的观点，我觉得自己可能会选二，为什么呢？因为我两个人选一，总要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不同的发声吧。好，前情提要一下，如果你和你的另一半还有其他几个，就是类似于那种双人约会的状态，大家说要玩一个游戏，就是在一段时间之内你们手机当中的所有的信息留言包括电话，只要是实时进入的实时发送的全部都要公开透明，电话也要按免提，这样的游戏你愿意玩吗？你愿意玩意味着不仅仅你要把你的手机交出来，还意味着你周围的这些朋友以及你的另外一半也要把手机上交，以及大家都在参与这个游戏，这个游戏才成立。性情小周你好，因为看到了你的问号，所以如果你刚才听到了我们的前情提要的话，也希望你可以告诉我你的答案。还有小胖胖，你们这些关注了的主播的人，我都注意到你们了，愿不愿意说说你们的意见呢？好，你们不说的话我先来说啊，就先抛个砖，为什么会选二呢？哎，对，刚才选一的也可以说说为什么选一啊。刚才有两个人选了一， Moon 男人还有 Cyrus， 还有选六的，这个六是什么意思？是在夸我还是选择了六这个选项呢？言归正传，为什么选择二？是因为在电影当中其实有一个人的观点跟我是一致的， 因为人性有的时候是经不起考验的，或者说哇，这听上去是一个悲观的结论，是不是？其实并非，有的时候一些看破而不说破也许是一种默契，而这种看破不说破也许并不是自己刻意要隐瞒什么，而是知道这个世界上很多表面的和平和那种微妙的联系是需要一点点情商然后去把他们搞定。当然我这么说也许可能很多像 Cyrus 啊还有像梦的男人应该是不太同意的，但是我很想听听你们的观点，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很难的话题嘛，关于所谓的真实还是谎言，还是真实的谎言，要怎么选？关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对待那些表面上的和平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到底是应该像名侦探柯南一样真相只有一个呢，还是所谓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好像总觉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一个听上去很悲观或者说不负责任的说法和做法，但是有没有特例呢？所有的这一切我们在今天晚上的十点大陆机一起探讨。好难啊，我为什么给自己这样一个这么难的话题，搞得我都不知道怎么来为他做一个 happy ending， 做一个总结。不过没关系，我们有时间，我们有的是时间来聊天。先来听首歌，应该说再来听首歌，因为马上就要到我们的休息时间了，我也刚好利用歌曲的时间好好想一想到底应该怎样呢。 Spend all your time waiting for that second chance, for a break that would make it okay. There's always some reason to feel not good enough, and it's hard at the end of the day. I need some distraction.

都是个孩子的脾气。最近我失去了爱情，生活一下子变得冷清。可是姐姐你不必为我担心，姐姐如果感到疲惫的时候去海边静静，希望有天你能回来定居在北京。我知道有一些烦恼你不愿在电话里和我讲起，你会说 Don't worry， 傻傻一笑说一切会好。哦，一切会好。 2018年5月，2012年，哎，2018年，天哪，怎么回事？明明应该是一个很煽情的一句话，就被我带跑偏了。2018年5月27日晚上22:37:24。这一刻我们是这一分钟的朋友。欢迎来到十点大陆机，我是杰克唐。今天我们聊的是完美陌生人。已经看到很多朋友在我们花椒上面的留言，比如说木男人。我们今天对先大概前情提要一下哈，因为有人可能刚刚来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我们今天是从一部电影开始说起的，这部电影的名字就叫做《完美陌生人》。我就不再重新讲一遍故事了，但是呢给大家这样一个命题，就假如说呢你和很多的好朋友三两好友，但不是三两，应该是更多一点，比如七八个吧，大家坐在一起吃晚饭，于是有人提议玩一个游戏。当然前提是这个桌子上的这七八个人都是情侣关系，大部分都是情侣关系。要玩的游戏是呢把手机拿出来，接下来吃饭的时间所有的短信微信透明，就是只要是实时发送的全部要读出来，所有的电话按免提。这样的游戏你敢不敢玩呢？你想不想玩？你愿不愿意玩？如果你愿意或者不愿意，我希望可以听到你的答案。刚才在上半时段的时候我们已经搜集了一波答案了，对，然后呢有几位朋友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他们愿意玩，敢玩，想玩。比如说华山论剑，不是华山论剑，华山论剑刚才是在感叹我们的直播间非常的专业。对，因为您正在收听的就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所以我们现在你们所看到的，如果你们用的是花椒的视频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的话，你会看到这是一个真实的广播的直播间，有各种各样的角度，比如这个角度，比如这个角度，或者这个角度，还有对你们看到的这个角度。所以你们可以根据这些固定的景别来揣测一下整个直播间里面的样子会是什么样子的，360度凭自己的想象。而除了想象的部分，我也希望你可以理性的或者是去揣测一下，如果是你在那样的情境当中你会作何选择，或者如果这些你实在是觉得难以回答，也可以说说你愿意做一个有秘密的人吗？等等等等，无论是什么，只要你想和我们交流，都有办法找到我们。比如，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呢，你也可以在我的微博一块杰克堂上面找到我，给我私信或者留言。再或者呢，你还可以进入我们十点答录机的后援团。扫一扫屏幕上的这个码，然后注明十点答录机就可以加入我们了，然后跟我们聊一聊你的看法。 Moon 的男人说， 你在意的人如果还需要隐瞒，那很悲哀。如果是你不在意的人，说什么怎么看你也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刚才木讷男人说他敢玩这个游戏，也愿意玩这个游戏，你呢？往下翻的时候发现木讷男人又发来了一条神回复。在让大家想象一下360度的直播间之后呢，他的想象是杂物间里面开辟出了一个直播间的状态啊，这是说我们的直播间很丰富，对不对？对，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场景当中，或者换一个更容易看到的场景，看这个场景，会看到一个老式的黑胶唱片碟机，旁边还有一个复古的小橘灯，老式台灯，这就是广播应该有的样子啊，这就是我心目当中广播的样子。只不过这个直播间比小时候想象的那个直播间更大了一点，于是才可以容纳下更多的人，更多的心来到十点答录机，和我们一起谈谈心，聊聊天。对，还有三个人直播的场景。看来新浪微博我的梦在雪里燃烧有看我们的所有的直播，不仅有三个人的，还有四个人的时候，还有两个人的时候。总之在十点答录机的直播间当中，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姿态，但其实这些只是你们看到的部分，还有一些你们没有看到的。没有这么恐怖，没有看到的部分就是你们啊，我们其实是一种互相陪伴的状态。好啦，每次其实都要用一点点，但是又绝对不是废话的时间，来和大家拼命的介绍十点答录机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我们希望它可以成为一个你晚上睡觉之前，或者睡不着觉，或者刚刚回到家能够卸下一身疲惫，真正可以让你放松的地方。然后就像好朋友一样聊聊天，谈谈心，放下那些所有的应该不应该，然后畅所欲言，也没有那些的束缚，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就好像把这里当作是一个可以装满秘密的树洞。说到树洞，其实今天我们的话题好像跟树洞也有点关系哦。树洞是那个被用来承载秘密的，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电影《花样年华》，在电影的最后，梁朝伟饰演的那个角色叫什么我忘记了，总之他去到了一个地方，当然他不是对着树洞说的，但也是一个承载秘密，可以接收秘密的一个窗口，他对他说出了自己心底的秘密。一个人是不是要拥有一点点秘密才会显得更美丽呢？我们是不是允许自己最爱的那个人心里也有一点点的秘密没有告诉给我们呢？你会允许吗？或者你是那个有秘密因为秘密而美丽的人吗？期待您的答案。好了，我发现最安全的做法就是抛出我的问题，引发大家的思考，但是绝对不给我的答案。也没有那么绝对了，因为其实正边反边我都可以说，如果大家一直都在鼓吹要有秘密，那我就说不能有秘密，如果大家说不能有秘密，那我就只好说有秘密咯。所以好吧，我们期待你的答案。景如有才哦，这是在夸我，谢谢。还有谢谢大家的分享、点赞还有关注、标签等等。听歌听歌。对，我最希望十点答录机的样子就是一个温暖的房间。 我们也没多久不见，青草味道的夏天，有你的诗篇都更加特别，温馨而冒险。我们也该约个时间，好多瞬间要和你分享许愿。一起听见 的房间。 温暖的房间，来自刘瑞琦。其实那个电影当中的房间，从色调上来看是温暖的，甚至于开场也是温暖的，电影的结束也是温暖的。为什么说结束是温暖的呢？我不能剧透，但是温暖是一种感觉，而且这种感觉是当事人所感觉到的。有的时候人真的很奇妙，因为我们输送的那份感觉，我们传递的那份感觉，在经过各种各样的一些条件和传递媒介之后，在被另一个人接收到的时候，它可能会被放大，可能会坍缩，也可能会变味儿，也可能就完全销声匿迹了。所以我们总是会在误会和这种拧巴的状态当中，当然是一种可能性，但是我们还是拼命的保持通话，我们还是拼命的保持沟通，因为我们那种很努力很努力的姿势是可以让那个对面的人，我爱和爱我的人看到你在很努力，而你努力的姿势就已经足够让他知道你爱他。其实哪怕是这样的张牙舞爪，哪怕是这样的力不从心，但是你依然会感到那种想要去努力的样子，因为那份努力的样子而觉得感动。这是什么观点呢？好像是没有什么观点，我只是在说一种状态。所以所谓的秘密也好，隐瞒也罢，坦诚也罢，或者是歇斯底里，或者是干脆转身离开，或者选择了逃避，或者选择大声说出来，不管是哪一种方式，因为我们不是百分之百的对面的那个人，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去印刻他所反映出来折射出来的那种情绪。这听上去有点无奈是吗？但其实我们的语汇不仅仅只有语言本身一种，还有包括眼里的爱意，还有手掌中的温度，所有。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只相信自己耳朵听到的，有的时候我们不能相信语言它所传达的那个意义本身，我们要看到全貌，我们要看到那个人的眼睛，看到他的嘴巴，看到他的心。如果你看到了他的心，也许你就会懂，也许也不必问。说了这么多，是不是应该听首歌？因为都没有人回应我。关于秘密，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为什么要说秘密呢？因为秘密无关乎未来，它只和现在，或者也无所谓现在，因为当它发生的时候就已经是过去式了。而未来，未来是没有秘密的。 记得在暴躁，你在睡，你在醒，你在蔓延，它在舞蹈，你在黑，它在倒，你在安静，它在胡闹，你在演，它在叫，你在等待，它在寻找。 这是来自彭坦的《未来，未来》。 漆黑的角落里只剩下我和你，没有人看得起渺小的美丽，冰冷的被拥抱感觉不到心跳，怎么能感动你这僵硬的身体，直到你发现自己发现了你的节奏，直到我明白了你，明白了你的需要，变成与生不群的奇怪动物，要跳着生不凡的未来舞。 未来，未来来自彭坦。在这样有点未来感的音乐当中，我在想，刚才脑海当中掠过了很多的假设。刚才我说未来也许是没有秘密的，其实这句话说的是，因为秘密一定是发生在过去嘛，它是过去式。但是未来没有秘密，还有一种说法是，如果当那种所谓的黑科技，或者说如果大家有看过电影电视剧《黑镜》的话，你会知道科技给人类带来的种种改变。如果科技真的给人带来的改变是未来真的没有秘密了，未来每一个人都没有秘密了，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如果未来的科技不允许人们有秘密了，我们每个人好像读心术一样的可以读到对方的想法，甚至于所谓的潜意识，那个时候会是什么样？我们是会更快乐还是更不快乐？我们是更容易原谅还是变得斤斤计较？其实我不敢想，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玩的假设。我们也可以顺着这个思路去想一想，那个时候的世界会是什么样，你会什么样，我会什么样。那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让我想一想应该用什么来结尾呢？我想还是这首歌吧，因为其实不管未来再怎么变，不管未来是否有秘密还是没有秘密，但是有一样东西我觉得它永远都存在。那就是Love of my life， 来自 Queen。 所以在结尾我们一定要这样把所有的东西都转化为爱的升华。十点拿步机，我是杰克唐，下周六见。 You've hurt me， You've broken my heart， And now youWhat it means to me.